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1981年的11月，在一次电影双周刊的编务会议上，谈到每年搞的十大华语和外语片的评选时，担任主编的陈百生说：“我们能不能搞大一点？”搞大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搞一个像模像样的颁奖典礼。这个提议得到了当时在座各位编辑的支持。于是他们在1982年的3月9日，在艺术中心寿辰剧院举行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当时他们找来了香港电台赞助，而第一届总共只设立了5个奖项。然而这些正是香港金像奖最初的由来。在我们今天电影之旅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下香港金像奖。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因为第一届的金像奖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呢，咱们就从第二届的最佳男演员获得者麦家主演的影片《最佳拍档》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这一段讲述的是麦家扮演的光头神探用一些自认为高明的方法来测试许冠杰是不是神偷。 我抓到白手套了。 哎呀，这个不是背手套，背手套是狗鼻子烂眼睛的。 我保证他就是打劫钻石的那个神偷。 他不像神偷。 不像。 有办法，让我试试他就知道了。 怎么试法？ 用我在美国留学苏格兰厂的科学家证就可以了。不过你得跟我合作哟。哎，请坐。不用讲了，坐着坐着。在我律师没来之前，我是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的。我们玩个儿童游戏吧，还是等我律师来再玩吧。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还没请教过。 我就是美国留学苏格兰厂No.1的花季光头神探，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大名吧？ 啊，听过听过。 我们合作吧。 还是等我律师来了再说。 王八蛋。 把手拿来。 哎，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叫什么？手还没放进去呢。 哎呀，你别乱来啊。 来。听见没有？ 神探，咱们还是玩游戏吧。 哎，好呀。我跟你玩一个反应的游戏。你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打一下。谁先打到对方，谁就赢了。 那谁先动手呢？ 当然是我了。把手伸出来。你看那边那个， 哎，轮到我了吧？ 不玩行不行？ 把手伸出来，到底哪一只手放好？ 这折， 决定了？ 决定了。 我律师来了。 哎呀，你这，哎呀， 你又该我了。 好来，哎呦喂。你个王八蛋，你我给唱的 在这儿呢。 哼，哎，这把不是我的。 你那把在他那儿 呢。 干什么？你玩够了没有？ 还犹豫过？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一定能赢的。 要是赢不了呢？ 放你走。过来过来， 很简单，右手拿着耳朵，左手摁在地上转转转转五个圈，然后过去拿那张扑克牌，拿得到就算你赢了，拿不到你就得跟我合作。 没问题，你示范一次给我看看。 很容易啊，跟小孩唱歌一样，拿着耳朵摁在地上，头在下，屁股在上头。第一圈转圆圈，第二圈是逛花园，第三圈要转的圆，第四圈是摇板酸，第五圈腿发软。你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来吧， 来来， 啊，很容易。盯着哪一边呢？ 哎呀，你真笨呀，跟着我转就行了。看见没有？ 这么慢， 要快也可以呀，我是讲究你呀。那是不是快了？ 这么快怎么可以转五圈呢？ 当然可以啊，已经第三个了，第四个了，第五个了，是不是？ 好，我明白了，来吧， 来，第一圈转圆圈，第二圈逛花园，第三圈要转的圆，第四圈摇板酸，第五圈腿发软，第六圈冒金星，我拍拍拍拍， 拜 拜。 一段原声来自影片《最佳拍档》，最佳拍档的最初创意来自于麦家，曾经参与过007系列影片的拍摄，对间谍冒险故事是情有独钟，打算拍成一部香港式的现代神探喜剧。起先确定的主演人选是麦家配周润发的，但是发哥因为档期的问题不能接拍了，于是公司就找到了许冠杰。当时的许冠杰是香港艺坛如日中天的人物，不仅是横扫乐坛的歌星，也是许冠文喜剧影片当中的主角，票房卖座的保证。这回电影公司算是下了血本，出到了破纪录的200万元片酬，邀请许冠杰出马，而许冠杰也最终不辱使命，表现出色，不仅出色演绎了角色，还为影片演唱了主题歌《最佳拍档》。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二届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 你名叫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响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夜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响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可以心安，最佳拍档。我哋系最佳拍档，永远是最佳拍档。 听完了许冠杰演唱的最佳拍档，咱们再来聊一聊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垂帘听政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两个奖项，一个是梁家辉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另外一个是宋鸿荣获得的最佳美术指导奖。当年的梁家辉获奖时也只有26岁，但因为这部影片，他也曾经被大家定性为历史题材影片的演员，一度无人再找其拍戏。最落魄的时候，他还曾经靠摆地摊糊口，直到多年之后他才东山再起。一起来听一段影片《垂帘听政》当中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梁家辉扮演的皇帝知道自己由于健康原因快要离开人世了，便叫来了自己的心腹与其共商对策。 皇上，皇上大喜了，看样子圣公大安了。 我自己知道 这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 不，不会的。 叫他们都退下去，叫侍卫们守大门，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进来。 是。 还有，就是皇后来了，也不能进来。知道吗？ 是，是。 我知道，你素日敬重皇后，将来你一定要不改常态，如我在日一样。 皇上，奴才若敢不敬主子，叫奴才天诛地灭，碎尸万段。 除了尊重皇后，还要保护皇后。这件事可不容易啊，皇后折信仁厚，宜贵妃一直想爬到皇后的头上去，你要想办法制止她。嗯， 小钩弋骨 是说汉武帝的钩弋夫人？ 对，汉武帝想立太子，唯恐他的生母钩弋夫人持子为帝而骄，所以先杀了钩弋夫人，后立太子。小钩弋骨是 不不，我不能，我不能对他毫无情义，他也应该有他应得的名分。 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您正在乘坐的是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继续来回顾香港电影金像奖。在1986年举办的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最抢眼的作品应该是入围7项大奖的影片《警察故事》，并且由嘉禾电影公司投资拍摄的这部《警察故事》后来还获得了最佳影片奖。下面呢，先来听一段影片的原声，讲述的是成龙扮演的警察在被诬陷之后逃离警察局的这个片段。 啊，家军，你回来了， 不是我做的， 家军啊。你这20几个钟头跑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行啊？你是不是喝醉了，在女人家里睡着了？ 我当时跟朱涛的手下打架，文警官竟然用枪指着我，跟着他们抢了我的枪，杀死了文警官。以后的事我不记得了。 啊，那怎么会呢？每个人都知道你跟文警官不和，杀死他的子弹是从你的枪射出来的，你知不知道？ 我没有杀他，我又怎么会为以前的一点小事？ 你这么说谁相信你呢？现在又不是包青天时代，什么都要讲证据的。你回来了还好，你先把枪交出来。通知凶杀组，杀死文警官的疑凶已经自动投案了，叫两个人进来。 家具，你放心吧，我们全体同仁会帮你调查的。嗯， 带他去拘留所。 Yes, sir。 罪名是一级谋杀。 啊！站长，你不要过来！啊，站住！你干什么？ 我没有杀人。 你为什么要干我一级谋杀？ 我没有说你杀人。根据表面证据跟正常程序，我一定要控告你。 我是被人陷害的，难道你一点没有感觉吗？ 你被人陷害，我们会帮你调查吗？ 你不用跟我打官腔行不行？ 根据放开署长。你 什么署长？ 家具，您这么做好危险的。 对他来说当然危险。当黑人火拼的时候，他在办公室想着跟什么人吃饭，我们拼命把人找回来，他只想着程序，对不对？搞不了朱涛，就像个馊主意叫我去保护女证人，多简单！他只是动动嘴，我们就要去拼命。站住！闭嘴！不要过来！你是踩着部下的肩膀升级，你有没有替部下想一想？死一个部下，你只要写一份报告，鞠三个躬。我们这些人也是娘养的，没有我们这些部下冲锋陷阵，你哪有资格坐这么大办公室？走开！走开！不要过来！走开！走开！过来我就开车打死他。 家具，你千万不要冲动啊！ 开门，开门！ 家具， 不要过来！ 家具， 不要过来！ 家具， 你别管我，命是我的，我有分寸。 哎，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站住，全车的组长，大家站在原位。 家具，别动！大家冷静点，家具，不要乱来啊！ 别过来！ 哎，站定！ 别过来！ 别开这种玩笑， 站定！我还慢慢破。 是啊，有什么不满可以商量。 把手放在桌上，让我看见。手放在桌上。 你这么做太傻了，家俊，这事情还没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你冷静一点。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会帮你调查清楚的。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不能靠你们。 你这样会越弄越麻烦。 不要逼我！ 大家不要动。 将军， 不要，不要逼他， 不然他真的会开枪的。通知各单位，通知总局长。 由于成龙对1985年拍摄的《威龙猛探》非常不满，所以他自己当导演拍摄了这部警察故事。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剧组也是吃尽了苦头。成龙在完成翻越阳台撞碎玻璃的特技时失去了呼吸，不得不接受紧急的救治。在拍摄期间，他还曾经因为脊椎受伤和骨盆脱位险些瘫痪。而片中坏人撞碎巴士玻璃窗跌落在地上其实是场事故，是因为巴士刹车所致的。由此看来，警察故事的成功真的并非偶然。后来在1987年的第六届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英雄本色获得了最佳影片奖。英雄本色的题材和警察故事还是有一些相同之处，不同的是这部影片的剧情更加的引人入胜。下面咱们一起来听听影片英雄本色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和狄龙扮演的宋子豪在提到当年的往事时还是非常的气愤。 决定了，干完这次就收手。 嗯， 为了你弟弟。 嗯， 明天台湾那档买卖你不用去了，万一我出了事，这边有你照顾吗？以后弟兄们由你来管， 我哪罩得住，还是让位给阿成吧，他蛮像个小教父。 小马哥不要耍我了。好哥，没有你我们搞不定的，我还有很多事要跟你学习。 你想学就学得了吗？别以为多看两本黑手党的书就可以做老大。 你试过被人用枪指着头吗？没有吧。十二年了。我跟豪哥第一次带货去印尼，那边的老大请我们去夜总会给我们接风，我说错了一句话得罪了那个老大，被人用两支枪指着我的头，要逼我喝光整瓶威士忌，当时吓得我尿裤子，我真的尿裤子，幸亏豪哥全都替我喝光了，不喝也不行啊，喝了更麻烦，跟着他们用四支枪指着我们俩的头。你知道他们要逼我们喝什么？喝尿啊。在夜总会里喝尿。想学啊，这才叫学呢。我们第一次的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不，我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有哭过，那次是我第一次掉眼泪，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1986年，徐克电影工作室制作的《英雄本色》翻拍自1967年龙刚导演的同名电影。这部由一个不得志的导演吴宇森、一位过气明星狄龙、一个票房毒药周润发以及一个刚刚走红的偶像歌手张国荣合力打造的影片，上映之后击败了很多全明星阵容的大制作影片，票房狂收3400万港元，创造了当时香港的最高票房纪录。而影片的主创人员也因此一扫往日的阴霾，成为了香港影坛响当当的大人物。下面来听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当年情》，由张国荣带来。歌曲过后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娱乐大篷车继续旅行，稍后见。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美美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丝。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 只希望你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香港电影金像奖，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1989年举办的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有一部影片包揽了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这部影片就是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其实在《胭脂扣》之前，导演关锦鹏并没有接触过梅艳芳，只是看她在舞台上的表演，觉得她很有表现力，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所散发的那股味道很吸引人。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影片《胭脂扣》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梅艳芳扮演的如花到报社找万子良扮演的编辑，想要刊登寻人启事。 先生， 什么事？ 我想登个寻人启事。 等一下。小姐，你想怎么登啊？ 你写十二少3811老地方等你，如花。 十二少3811老地方等你，就这样子啊。分类广告呢，15块一格，其他呢110一方寸，最低限度登3方寸，330一天。 三方寸有多大呀？ 那么大。 这么小，有没有大点？ 这是缘分，看到就看到，大点就贵多了。 他一定会看到。 你写下你的姓名、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先交钱。 要先交钱？ 当然了。 我不知道这么贵，身上。